2月1日，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就在李泰蒙受李世民的恩宠时，太子李承乾却一如既往在叛逆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到了贞观15年，他更加出格。为了修建东宫内的宫殿，李承乾征集了大量的农民充当差役，这一征集就是很长的时间，时间长到了耽误了应征农民们的正常农耕，甚至于这些农民错过了这一年的正常播种季节，要想播种只能等来年了。如此一来，李承乾就犯了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的错误。在李世民的眼中，农业立国，不为农时是为政者的红线，而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触及了这根红线。太子詹事于志宁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却只能按下暂且不表。然而李承乾是注定不会消停的，不久之后他就迷恋上了音乐，而且是正统人士认定的那种淫荡的音乐，估计不是雅乐的范畴，要么很世俗，要么很下里巴人。这些音乐平民老百姓可以迷恋，而你太子储君不可以。针对这两条，太子詹事于志宁上书讽谏，结果毫无成效。不甘心的于志宁没有放弃，他依然在努力。随后他又发现了3件值得讽谏的事情。一，李承乾宠信宦官。二，东宫负责驾驭马车的差役已经半年没有轮休了。三，李承乾没有经皇帝批准，居然私自将突厥人达格友接入了东宫密谈。于志宁又给李承乾上书讽谏，结果这一次居然有了转机。李承乾一改平时不管不顾的做法，很快做出了反应。这一次不再是涛声依旧，这一次是大发雷霆。大发雷霆之后的李承乾依然不解气，招呼手下叫来干将张思政、何干成基，交给两个人一项任务，去给我干掉于志宁。张思政和何干成基当天晚上就潜入了于志宁的家中， 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让自己终生难忘的一幕，一身素服的于志宁住在苦炉之中，按照祖制，这是孝子为父母守丧的标准模式。原来啊，被夺情的于志宁一直在家里用这种方式为亡母守丧，身虽夺情，心依然忠孝。张思正和何干成基尽管知道此行的任务是行刺，但他们更为于志宁的孝心感动，两个人一对视，手当下就软了，没有惊动于志宁。两个人悄悄地退了出来，垂头丧气地回到东宫去找李承乾复命。这个时候的李承乾也已经平息了怒火，清醒之后的他知道，一旦于志宁被刺，自己万万脱不了干系。既然杀手无功而返，那就算了吧，这一夜算是翻过去了。就在李承乾还在与张玄素、于志宁较劲的时候，魏王李泰已经成就了一项大大的功业，这个功业就是鸿篇巨制扩地制。扩地制从贞观十二年开始编撰，历时四年，终于在贞观十六年编撰完成。贞观十六年的正月初九，李泰将完结的扩地制呈现给李世民。李世民一看是大喜过望，他早知道李泰能干，却没有想到李泰是如此的能干。贞观年间已经天下大治了，皇子想要获得战功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，而魏王李泰却独辟蹊径，从编书上为帝国立下了大大的功业。这个功业绝对不次于战争年代的战功。为此，李世民还特意下诏，在诏书中对李泰称赞有加，并且在诏书的最后，李世民写道：“可赐物一万段，其书一副密格。”事倍功半，事半功倍，字数相同，顺序不同，然而背后的意义大不相同。其实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得法，不得法的李承乾事倍功半，得法的李泰事半功倍。李承乾的不得法与李泰的得法都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，也在心里进行着悄悄的对比，他心里的天平究竟要往哪边偏？李承乾在猜测，李泰在猜测，大臣们也在猜测。随着李泰扩地制的完成，李泰的美誉度也在节节高升。这时大臣们才恍然发现，原来这几年李泰魏王府获得的津贴居然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，这在以前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呀。李泰的津贴为什么会高于李承乾呢？这主要是因为李泰有编撰扩地制之名，也有编撰扩地制之实。借着编撰扩地制，李泰不断延揽各方文人志士，他们都是以扩地制的名义进入到魏王府的，而这些人所开销的费用自然也要由扩地制来买单。这样魏王府获得的政府津贴就要高于李承乾的东宫，而李泰也就享受起了不是太子的太子待遇。此时的李泰或许可以印上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李泰亲王括弧享受太子待遇。名片的说法尽管戏谑，但事实确实就是这样，李泰与太子待遇无异，差的只是太子的名号而已。然而问题马上就来了，一山难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一国也难容两个太子，连一公一母都不行。面对李泰与太子李承乾的并驾齐驱，李世民倒是无所谓，大臣们却很有所谓。这回是皇帝不急，太监不急，大臣急了。谏议大夫褚遂良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奏书。奏书里写道：圣人早就定下了体制，嫡子尊贵，庶子卑贱，嫡子所用之物没有限制，与皇帝享有同样标准，而庶子虽然也可以被疼爱，但标准不能超过嫡子，这是阻止庶子夺嫡、根除祸乱的根源。 从礼法而言，褚遂良说的有理有据，然而此时的他只是隔靴搔痒，说不到李世民的心坎上，因为他恰恰忘记了李世民皇位是怎么来的。若是一味遵照嫡子传承的原则，他李世民焉能登上皇位啊？所以说穿了，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，他不按套路争到了皇位，同样也不想按套路去传承自己的皇位。说到底，嫡子传承的原则合理吗？其实也不合理，那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个原则呢？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不按套路出牌的李世民不想遵守这个原则，他想跟这个所谓的圣人体制掰一掰手腕，看看自己能否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老套的原则。然而一个人对抗一种体制，即便有成果，也难免头破血流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对于褚遂良的上书，李世民口头上表示接受，然而实际上却依然按照自己原有的套路出牌。口头接受嘛，只是给褚遂良这个老臣一个面子，而继续出牌则是他皇帝的我行我素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其实李承乾的双面性格就来自于他老爹李世民的遗传，嘴上一套，手上一套，或许啊，这心里头还有一套。那么不久之后，李世民又打出了一张牌，魏王李泰迁居武德殿。这张牌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张牌啊，其实是投石问路，看看群臣的反应。因为这武德殿处于皇宫之内，正好在东宫以西，也就是说东宫在东，武德殿在西，两者恰恰是李世民天平的两端。如果以前偏爱李泰还需要遮掩，那么现在就已经全部摆在台面上了，朕就是要实行双太子制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说这话的是老杠头魏征。魏征上书说道，陛下如果疼爱魏王，那么就别让他处在被猜忌之地。武德殿正处于东宫的西面，正是敏感之地。再者，海陵王元吉以前可就住在武德殿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事情不同，不过魏王住进去之后恐怕也不会安心呐。李世民看过了魏征的上书，只能摇了摇头，唉，这个老魏净说实话呀。魏征的话代表了多数大臣的心声，这让李世民不得不有所顾忌。皇帝尽管君临天下，但同样需要重视大臣们的意见，即便是李世民这样自身能力超强的皇帝，也需要时不时的与大臣们妥协。这一次李世民选择了妥协，因为他看到大臣们尽管明确反对的不多，但支持的几乎没有，默不作声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反对，因为他们都在维护着一个东西，那就是礼法。礼法就是一张网，看似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，却无处不在。礼法是风车，而李世民就是堂吉诃德。贞观16年到贞观17年，这两年是李世民与礼法这架风车作战的两年。他曾经藐视过这架风车，所以在武德9年6月初四，他做下了惊天之举。然而事隔16年，李世民发现他不能再藐视这架风车了，因为他自己的位置已经在16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16年前他是一名亲王，为了皇位他可以挑战风车，16年后他已经是在位十几年的皇帝，身为皇帝他需要尊重这架风车。如果连皇帝都不尊重礼法，那礼法还会存在吗？那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？李世民是矛盾的，一方面想尊重礼法，让嫡子正常传承，另一方面他又想平等竞争，让更优秀的皇子继位。然而注定这是个两难的命题，没有最佳答案。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结呢？或许只能先从自身做起。贞观16年6月初六，李世民下诏 恢复西王李建成皇太子称号，海陵王李元吉改封朝王。这是时隔16年后李世民对兄长和弟弟的追封，对建成和元吉而言毫无意义，毕竟他们不能从墓地里爬出来谢主隆恩了。追封是给死人的，那么慰藉的是活人的心。想想16年前的你死我活，李世民的心中也充满了煎熬。尽管16年来他一直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江山社稷，然而轮到自己的皇位传承，他发现自己16年来的自我安慰竟是那样的苍白。皇权面前没有父子，更不用说兄弟了。然而你们毕竟是兄弟，流着同样血液的兄弟，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，而现在又轮到了李承乾和李泰，何苦呢？何必呢？矛盾中的李世民依然找不到答案，他决定继续试探。这一年的6月20日，李世民下诏，从今天开始，太子所用的东西和钱财，有关部门不要限制，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这是皇帝给太子的礼物吗？太子李承乾说是，然而左庶子张玄素说不是。李承乾的眼里只看到了钱，皇上爸爸有的是钱，现在让我随便花，那当然是好事。可是张玄素却看到了金钱背后的东西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不是礼物，而是一个局，一个布满了机关的局，一个决定李承乾储君地位的局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李承乾没有智商，地球人都看出来了，而他偏偏没看出来。两个月后，李承乾动用国库已经超过了7万钱，算是过足了为所欲为的瘾。这个时候的李承乾就如同坐在一堆柴火上，柴火的下边已经是火星四溅了，然而李承乾还在告诉自己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你居然没有发现你爹正在把你放在火上烤啊。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又忍不住了，又一次上书劝诫。劝诫书的结尾，张玄素写道，苦药利病，苦言利行，夫为居安思危，日甚一日。这一次李承乾没有无动于衷，而是有了很大的反应。据《旧唐书·张玄素列传》记载，李承乾一度想派杀手行刺张玄素，而《资治通鉴》则记载，李承乾派人用马鞭抽打了张玄素一顿。总之，李承乾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生气的李承乾继续着自己的堕落，而充满生机的李泰却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私下的活动。从编撰扩帝制开始，李泰就开始用心招揽文人志士，注意与朝中大臣保持良好的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李泰开始培养自己的心腹，这个心腹的名单包括了柴绍的儿子柴令武、房玄龄的儿子等20几个人。在这期间，黄门侍郎韦挺、工部侍郎杜楚客，也就是杜如晦的弟弟，先后加入了魏王府管理日常事务。这两个人又成了李泰与朝中文武百官沟通的桥梁。古往今来，沟通都不是单单用嘴说，而是要讲究手里有货。韦挺和杜楚客的手里那都是有货的，他们的所谓沟通也都是货真价实、真金白银的。在李泰笼络百官的同时，其实李承乾也没闲着，他也派出自己的亲信与百官沟通，钱同样没少花。如此一来，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竞争就成了一场拉人头的战争。而搞笑的是，他们所使用的活动经费都来自于皇帝的赏赐，都是来自国库。说白了吧，两家都不是大款，而是公款。他俩的竞争就是李世民左手与右手的斗争，究竟谁能胜出，不取决于左手，也不取决于右手，而取决于李世民的心。此时的朝中尽管没有明显的分野，但李世民已经分明地闻到了硝烟的味道，这种味道他太熟悉了，在武德年间他经常闻到。然而现在不同了， 他的角色不同了。他是皇帝，他是天下唯一的主人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臣子们的派系斗争，因为这样的斗争毫无意义，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李世民清楚地知道，朝廷中大臣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褚遂良、魏征、马周等少数重臣之外，其他大臣都是心有所属的，他们都在内心里押宝，猜测着继承大统的究竟是李承乾还是李泰。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高悬在长安城的上空，他的答案将关系着大唐的未来走向。这一年的8月14，李世民与褚遂良有过一次聊天。李世民问，现在国家当务之急的事是什么？谏议大夫褚遂良回答说，是对太子与楚王名分的确定，立楚是大事。李世民点了点头，楚爱卿，你说的对呀。半年来，他已经察觉到李泰和李承乾的斗争，而且这种斗争还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倘若任由其发展，朝中大臣早晚会彻底的分成两派，到那时候自己这个皇帝怎么摆呢？是加入其中一派，还是充当孤家寡人？不行，不能任由他们发展下去了。然而要想阻止太子与亲王的斗争，并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，关键问题还在于稳定太子的地位，让亲王动无可动。如何稳定太子的地位呢？那就是给他配备强有力的师傅。李世民遍览群臣，最终选定了魏征。这个老杠头抬起杠来，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，他的忠心正直别人是没法比的，就选他吧，有他做太子的挡箭牌，足以抵挡一阵。至于太子能否真正的度过危机，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贞观16年9月初4，李世民委任魏征为太子太傅。李世民就是要用魏征这个老杠头堵上群臣的嘴，看皇上让位高权重的老魏给太子压阵了。对于这个任命，魏征自知责任重大，大病初愈不久便上书请辞，结果被李世民驳回。李世民说了，昔日刘邦险些废掉太子，多亏有商山四皓才避免了废嫡立庶，现在我就把你当成商山四皓，我知道你还有病在身，没事儿，躺在病榻上一样能辅佐太子。如此的推心置腹，病中的魏征也只能答应。他明知道李承乾可能难堪大任，而皇命在身，明知不可为也须为之。那一天，李世民在朝堂上郑重地说道，说太子虽然脚有毛病，但并非不能行走，无伤大雅。况且礼记有云，嫡子死立嫡孙，今年太子的儿子已经5岁了，我绝不会以庶子代嫡子，打开祸乱的根源。说道做到，一字之差，万里之别。有的人说到做到，有的人说到却做不到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17年，魏征去世，失去庇护的李承乾将会怎么办呢？他与李泰的皇位之争又进行到了哪一步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，纪实传奇